想早已不一样，听你微微分享，少了我的肩膀，背上了那些行囊，当时红的眼眶，再回想仿佛依然为他，可惜我有些话再也不能对你讲。谢谢你让我懂泪的重量，证明了爱情它总是善良，伤痕就算峰回路转，彼此问候就是最美的补偿。谢谢你让我冬夜的漫长流过泪，终于望见了晴朗。